来自于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非常甜美轻快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呢，在听了这首歌之后，很想到那个美丽的地方去看一看。其实西班牙一直都有旅游王国的这样的一个称呼，那马德里呢，它作为西班牙的首都的话呢，也是被人们称为了旅游王国的中心。如果你心动的话，带上这一首歌，然后去到那里看一看咯。OK， 接下来的第二首歌呢，是熊汝霖的歌，叫做《冲我来》。 把音量一点一点的打开，你不要趁着天黑就乱来，我知道你对这夜晚就赶快 Oh yeah Let's go 摸摸擦多可爱 Let's go 摸摸擦擦没人爱 Let's go 比比划像小孩一出你就冲我来 有求必就冲我来 Let's go 摸摸擦擦多可爱 Let's go 摸摸擦擦没人爱像小孩有种你就冲我来把啤酒一瓶一瓶都打开你不要趁着天黑就乱来我知道你对这世界很多爱、yeah.奉献所有的爱 yeah, yeah. Let's go, let's go 摸摸擦擦多可爱 Let's go, let's go 摸摸擦擦没人爱 Let's go, let's go 比比划像小孩有种你就冲我来 有种你就冲我来 Let's go, let's go 摸摸擦擦多可爱 Let's go, let's go 摸摸擦擦没人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冲我来》，一听就是很霸气的歌名。而这首歌的歌词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胆而且性感的。有人也说这首歌的歌词好像有一点难懂啦。那熊汝霖呢也说到这首歌呢是有一点成人感觉的题材，就倡导的是喜欢我就冲我来咯，就感觉还蛮霸气的。接下来是叶蓓的一首老歌，04年专辑《幸福深处》当中的歌，叫做《亲爱的，你别哭》。 都说了和习惯

小虎队的一首《青苹果乐园》，很久没有听过他们现场来唱这一首歌了。但是呢，在吴奇隆和刘诗诗在巴厘岛举行婚礼的时候呢，作为伴郎的苏有朋还有陈志朋呢，他们就跟吴奇隆一起也唱了这一首《青苹果乐园》，是当时在抢亲的时候。真的想不到大家期待的小虎队再度合体既然是在婚礼的现场。OK， 接下来听到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但是呢是由最近很热门的一位女歌手演唱的，她是许佳莹，来听到这一首《潇洒走一回》。许佳莹重新演绎的这一首90年代的经典老歌《潇洒走一回》，这应该也是很多观众心目当中的经典记忆了吧。而他的重新演绎呢，是作为电影《纽约纽约》的主题曲出现的。继续阿牛的《妈妈个当》，这首歌呢是会让人觉得很轻松，而且呢曲风也是非常的亲切的，就像阿牛一直给我们的感觉一样。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哦哎呀嘿呀哦哎呦，几只

收场，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每步都打着阳光，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 这是巫启贤的《路弯弯》，还有一首歌曲叫做《都是路弯弯》，两首歌也是有一脉相承的意味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像很久没有在节目里播他的歌了，这是来自于赵薇在早期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爱之旋》。当时是随着《情深深雨蒙蒙》的热播呢，他的人气是再度的升到了最高点，而刚刚才推出电视原声带的他呢，又发行了自己的最新国语专辑《最后一次分手》，那这一首《爱之旋》呢，就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好啦，今天的歌曲就是这样啦，希望你都会喜欢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电话冰冷，电池紧了，开始的寂寞里又涌了，我已经熟能生巧，我已和寂寞的关系很好，电视变形了，妈妈睡觉，我的心就在孤独中写着，却数着三。